唔係咁，林鄭都有出席啲國際會議嘅，咁都講講過兩句。 你做花樽咯，咪真係做花樽咯，其實就 就係咁嘅咋。 妖垃圾到雲，講真真係好咁啊！即係呢啲咁嘅垃圾人，唔唉，真係講得耐都嫌嘥氣啊！我哋轉頭翻嚟，真係講下呢一個真係國際嘢啦。 嗯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